想问天你在哪里。 晚上十点，把灯光调暗一点。 我想问问我自己。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集。 离开时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。想问天，问大地，或者是迷信，问问宿命，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。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 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

人群向我挥手，我挤出笑容，记住吧，每一个我给过你的笑容。飞机起飞之后，我的笑容永不会再相同。 来自于姜育恒先生的晚安，周准希望大家伴着这样柔美的歌声进入甜美的梦乡，一觉醒来天空依然放晴，太阳依然照在我们的脸上，我们永远是那个鲜活的生命个体，对他人对世界永远有一个大大的心。也不要忘记接下来吴周彤先生的节目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里相遇。 Love is love， 晚安亲爱的。 藏的一天，值得怀念的，请你珍藏。应该忘记的，莫再留恋。让我们活到一生完满，迎接那崭新的明天，把温暖美好的前程珍惜锦绣的人生。天天梦想，祝你有个宁静的夜晚。晚安，晚安，再说一声。祝你有个宁静的夜。